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 Kelvin， 多谢大家支持 Reggae 先。祝各位会员网友圣诞快乐，万一没有节目我们有节目，呵呵呵。 好，圣诞特别版，那就不祝大家圣诞快乐了，那祝大家精精神神去看球了。因为呢就快车期期 间，快车期间 大家都真係 哇两三日一场㗎嘛， 几辛苦啊嘅。咁仲要嚟緊听埋呢个节目呢，就真係听到你眼瞓。 唔係，係听住等开波。 咁喺啲圣诞节呢个咁喜气洋洋嘅日子呢，咁我哋就讲啲唔喜气洋洋嘅事。同呢个节目同呢个节日好反转嘅。咁我哋就讲一讲一啲近年嚟啦，喺阿仙奴失意然之后离开嘅球员啦。 咁搞搞到。 讲咁失意嘅嘢， 讲啲近日嗰啲啦 ，update 啲啦。 有边个系近日嘅咧 ？Peter 爸爸， 近几日失意榜第一位， 都唔系近几日噶啦，呢一季都系。 一嚟就话嗌走噶啦，系嘛？因为传媒传佢嗌走啊，要话上个集特别集啊。 我都唔知第几集。 我哋录我哋录嘅时间，我哋而家系咩啊？我哋九二十二月。 你播出嗰时应该递咗纸噶咯，系嘛？公布晒噶咯。 未等等律师签名嗰啲啦。 几睇下走唔走得到啊？几时会走啊？ 准唔准？ 系啦。咁系咪讲呢个啊？真系。 咁唔讲啦，呢个就 呢个唔使讲， 呢个就唔讲啦。 去到季尾先讲啦，呢个。 系事实嘅，又唔系 季尾，我哋可唔可以联合埋反曼联盟做一个 喂， 做一个节目啦，喂 ，crossover 集都好。喂，狮子，听一听到唔该啊，如果想同唔想都同我讲一讲啦 ，OK？ 二十、三十、四十，我好想上噶，我好想讲屋村仔嘢，好多嘢讲啊。 系好啊，屋村仔，大家好多都喺屋村大啊，大家一个。 Okay， 好啦，讲翻正题先。喂，讲真啦，失意兵，你谂起边个依家？一讲呢四个字。一讲呢四个字啫，有冇咩人选？ 可能比较近嘅系查马克咯。 查马克系啦，先讲个查马克先啦。 咁 咁查马克其实近况 fit 嘅，喺水晶宫而家开季到而家入咗三球， 好多噶， 12月8号为止。 但三球都系呢两场入啫， 亦都制造咗一个红牌， 系送咗俾我哋， 送咗俾阿迪达， 收晒利是阿迪达。咁嗱、都我哋因为前嗰几集节目都讲过查马克，其实咁多个失意前锋里面，我哋最想 佢留低 系查马克。 系 点解？因为我觉得佢系同阿 Giroud 嘅作用系差唔多而已。你虽然佢啲线波冇Giroud咁好，但佢头槌嘅攻击系比Giroud更加直接。呢一个系好紧要嘅。同埋你而家有奥斯尔有路斯基喺度做教炮嘅时候，其实如果查马喺度，我相信个作用会大啦。甚至乎云，唔系甚至乎我而家谂紧，如果而家呢个体系云佢嘢唔喺，即系就算喺度都好，我谂查马可能个作用仲大过佢。 整体战啲位， 起码依家宾特兰唔会赛啊，未值会变查马克可能会。 宾特兰，我觉得云家借佢过桥嘅啫。 查马克摆后备多过宾特兰。 系啊， 大家会有信心。 唔系，始终睇阿仙奴失意兵，大家要留意一个观念，就系有分到契仔同埋唔系契仔嘅分别。即系就算阿宾特兰做咗几多衰嘢都好，你见到云家照样揽住佢。真系噶，真系契仔嚟噶呢个。 我就宁愿唔要契仔啦，呢个契仔嘅话就。 咁你觉得有边一个有资格做契仔？ 有咩资格？ 韦舒亚有冇资格？ 韦舒亚其实呢个就亲生添，呢、這个 亲生添， 亲生唔系契仔啊， 亲 生仔啊， 又自己真系亲生 仔。呢个九岁开始收养嘅仔， 九细细个咪僆仔嗰阵时出嚟，呢个真系亲生嘅。咁呢、這个 系咯，即系如果你而家咁睇，其实查马克嘅离开，我真系觉得好可惜。 系查马克离开 真系好可惜，因为其实你而家你一见到佢喺水晶宫，虽然。数据嘅表现唔多，但你见到佢喺前面嘅作用，其实同阿仙奴阿朱鲁喺前面嘅作用系差唔多，都系负责走位拉开对手，做一个高点做支援。即系我成日都话阿仙奴，其实你而家基本上你唔好当佢系四五一啊，四六零咁睇啦，真系差唔多噶啦。有阵时你见到阿朱鲁系 仲後過阿奧斯爾嘅。 4.5。 係啊，4.5。咁啊，即係踢九個半。 唔係大家， 即係4.5、0.5， 即係大家知Giroud個把力唔高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佢主要第一個作用咧係掩護、拉空等中後場上。 即係我見到查馬 入到當然更加好啦。 而賓特拿做唔到呢樣嘢，賓特拿係嗱我 C 點嚟嘅， 係我上一集都講過啦，佢一個法比時代嘅前鋒。佢只要人哋個頭，即係好似今次阿湛堅信將個波擺落個頭嗰度咯，你擺唔到佢個頭，你俾落佢只腳度，佢就唔知點㗎啦。佢就唔知點㗎啦，即係你見到 空中霸王。 甚至乎上一場第唔知14分鐘、13分鐘啊，敖蕭咪有個甩手嘅，佢係執唔到雞。 啊，係啊，係啊，係啊， 只腳唔夠長，佢只腳唔夠長，伸唔到埋去啊嘛。 抹過嗰只腳。係啦，即係我唔會話單一事件就話佢唔得，但係由佢過往嘅印象，自從俾雲加改咗做翼之後，佢好似冇咗中鋒嗰、那個靈氣咯。即係當年佢後備出嚟殺熱刺嗰下，我好記得嘅。佢喺十二碼點後邊， 係 跟住一躍上嚟嗰下最高點入落去咧，呢啲唔係佢最叻嘅嘢。但係你相對佢喺球場上其他自由活動嘅時間，佢所做到嘅嘢其實有限。 有限啊，係有限。 同埋點解我哋成日話而家淨係可以依靠到阿做 rule？但係點解唔試下賓特拿？就係、是、因為賓特拿做唔到阿祖烏幫手拉空嘅呢樣嘢，因為其他守衞覺得你俾到嗰波賓特拿好易搞得掂啊，但係俾落祖烏唔係，祖烏係你一俾到嗰波，佢可以自己控落嚟 拖兩嘢， 佢可以 彈翻俾球員， 彈翻俾球員，甚至乎側直線 係 自己爆咗 好多變化啊嘛！ 即係如果你而家我覺得阿仙奴嘅體系似咩？似高貝利踢聯賽杯咯，柏金擺正前咁咯。 系， 佢嗱、我唔系话 Giroud 等同于柏金，我一定唔系啊！我嘅意思系 作用上， 战术上系类似。 系啦， 冇错，我系摆个中锋喺前面，但我个中锋唔系主要用嚟做入球机器嘅。 系， 我主要系为队友制造机会，呢、這个咪就系基罗特好嘅地方咯。系，而芬特拿做唔到嘅地方， 做到呢样。 系啦，冇错啦，我就觉得唔系查马克就算做唔到都好。 都搏到12碼， 系啦， 系啊，呢个好重要啊！ 有一个后备， 搏到12碼， 佢喺前线嘅威胁度，甚至系走位度，相比起宾特拿嚟讲，系冇咁多甩漏嘅。 系， 即系如果你话其实查马都唔系好合格、啊，听你咁讲，冇错。但系你喺现时人脚比较上边，我俾几个人选你拣啦，朴主荣、阿 Pom、阿科比、宾特拿、查马，你会用边个做最好后备？你真係球迷自己答咯呢樣嘢，係咯，即係我賓特拿冇錯，佢係一個唔錯嘅，甚至乎我亦都要講啦，因為上集冇講，我一定要講翻爺爺沙朗高出， 正想講啊，正想講沙朗高， 究竟係啦，究竟係一個乜料嘅球員呢？依然係一個問號。對比起賓特拿嚟講，我真係 冇機會出場先啦。 我估咧就冇啦嚇。U21你會見到佢嘅。U21你會見到 足總杯仲有嘅應該 U21冇人睇，除咗你啫。 唔係啊，好多廠友睇㗎啦，而家真係你睇下 Daily 裏面都幾多人講，係啦。 我睇 Daily， 我睇精華㗎啫喎。 係啦， 精華睇你 Daily 鋪出嚟嘅精華咯。 我都係睇精華，不過順手睇多幾篇英文報道啫，咁啫。我都唔係睇多你哋好多。 你唔可以攞個一線隊嘅人走落去 U21踢揾出場機會㗎嘛？ 經常有啊，阿仙奴。經常有，你睇韋維安奴終於獲得第一次阿仙奴嘅出場機會，就係 U21 咯。 韋維安奴係買翻嚟係激勵斯薩斯尼啫。 韋維安奴嗰場5-1，我覺得唔怪得佢嘅，因為其實有兩隻正右閘都賣走曬，跟住你逐嗰場仲要出丹尼爾保定打中堅。 希顿啊， 系咯，希顿 打中坚啊， 希顿打中坚， 九防丹尼尔保定打防中。嗱，我讲完呢啲，大家有听之前嗰几集节目都知道呢几个炸弹嚟噶啦， 斗爆 啊，真系唔怪得我话我 斗俾人爆， 斗俾人爆啊！ 系啦，查马克系一个好失意嘅球员啦，睇下先奴嚟讲。 讲廿分 钟咯喎。系啊，哇，讲一个廿分钟， 好， 好啦，下一个再廿分钟啦吓。 真系好嘢，下一个廿分钟，咁下一个有咩想讲？ 艾沙云啦、 啊，艾沙云啦、啊，系啦、啊，艾沙云其实好有一啲人就话奥斯尔而家个踢法好艾沙云、啊，会唔会又系一两年之后俾云家做残咗啊？会唔会？咁我就会咁睇嘅。艾沙云俾人放弃嘅原因系因为佢喺场上面嘅走动的而且确唔明显， 同埋佢及後嘅表現的而且確好滑落，同埋雲家揾到勝利十一人嗰方面啦。但係喺而家阿仙奴陣中裏面，大家有人講過奧斯球風呢就偏 远， 但系咧，我哋喺嗰集里边咧就唔系逐一个 point 讲噶，我哋讲嗰啲数据啊嘛。奥斯尔嘅跑动咧，无球跑动系非常之勤力嘅，同埋大家都知啦，我买奥斯尔翻嚟唔系为咗个全场要制造机会啊嘛，系为咗一场里面制造几个致命嘅就够啦， 一两个。 阿仙奴啲波咪就咁咯，呢排 一两下 到位入咗，搞掂。唔使全場壓住嚟打嘅， 係啊，即係奧斯爾嗰啲好精啊，即係佢其實跑動多啦，但係佢會養住踢啊嘛，喺場入邊養住踢啊嘛。 呢個咪奧斯爾， 所以即係下半場六七十分鐘、七十零分鐘咧嚟一次咁樣搞掂。係 啦、所以艾沙雲乜乜，艾沙雲就係見有機會就爆，見有機會就爆爆爆爆爆爆爆，但爆唔到。但奧斯爾問奧斯爾係傳，跟住先入。係啦，呢一個就係嗰個兩種。都是比較石身球員踢的方面，可能雲家當時覺得艾沙雲不啱個戰術體系啦，咁就而家奧斯爾就買中啦，可能真係買中啦，買中佢想要嘅嘢啦，但艾沙雲就唔係啦，咁當然啦，艾沙雲就啲婚外情就唔好講啦，即係呢一個我覺得亦都係艾沙雲離隊嗰個原因嚟嘅。 咁奧斯爾仲有同鄉喺阿仙奴一面啊嘛， 係艾沙雲又冇啦， 係啦， 語言不通，兼且 同埋好似嗰陣時話艾沙雲喺歐洲國家杯啊，定係即係外圍賽入唔到決賽圈，跟住就開始好失落啊嘛， 喪失人生樂趣， 係喪失人生樂趣， 所以揾咗第二春， 佢就揾第二個人生樂趣咯。 世界盃入到喎， 自己 又 沉淪啦， 係啦，咁就嗱都恭喜艾沙雲啦，艾辛尼迪嗰度打得幾好啦，而家都係 唔 春啊，咁就係阿仙奴有少少對佢唔住嘅，其實真係做咗一季救世主同埋半季。常規球員之後就開始被放棄啦。咁、我覺得算唔算係雲家嘅失敗收購呢其實， 球員嚟講佢係好 有實力。整體嚟講啊，而家計整體嚟講，如果計頭嗰個季半世救世主嘅，梗係 好啦，係啦。 但如果計整體嚟講，你覺得算唔算一個失敗嘅收購，定係雲家失用人嘅失敗？ 我覺得係用人失敗。 用人失敗 咯，用人失敗啊嘛，佢話佢自己。 其实之 前其实佢唔系太个中意， 自己都唔 系 好中意打。 系啦，佢嚟之前咧，记得佢。 但系呢个问题其实 教练咧系讲过，佢系最好系打中前场嘅自由人噶嘛，即系攻中，甚至乎系俾佢喺中路任佢发挥嘅一个位置。 即系奥斯而家打呢个位。 系，但系就俾云加调咗去左路咯。 但系而家阿仙奴都有呢个情况，就系正攻中边攻中咯。 系啊， 唔系咁浮动，嗰三个系浮动嘅， 冇翼咯，即系有阵时其实都要根据翻对手嘅情况去编排唔同嘅阵式嘅，有意思。你而家人员咁充足嘅时候，我而家唔系讲轮换啊，而家系要学识针对式嘅部署人选啊。譬如你对曼联嗰啲两只闸废咁滞嘅，你梗系摆多啲翼边路型嘅球员去啊。即系呢一场输俾对中游球队，咪就我哋摆晒啲攻中堆晒喺中间咯， 系、 即系你见到其实阿仙奴，即系好多人都话，唉、阿仙奴今日人脚咁齐 fit 啦，喂，你都要睇下识唔识得用先得。而家我成日都话，而家个势睇落好好，其实喺底层里面好多问题未解决嘅，所以到而家我都唔会话庆祝阿仙奴拎咩冠军啊，乜乜乜抛离咗七分好 Q 巴闭啊咁，我一啲都唔会咁样谂。 四分暂时。 系咯， 暂时 系咯，我系咯，暂时四分咯，即系我哋今日六，我唔知迟啲会有几多分定几分，即系我唔会咁睇，因为始终隐忧系存在，一日个杯未到手，一日唔好咁存在， 系 咯，啱， 亦都唔好话自己有啲咩最强嘅中场线之类嘅嘢，都唔会， 唔好学胜利球， 千祈唔好咁讲啊，你要识得去运用先系胜利嘅关键，你有一大扎筹码喺度，你唔识用等于废嘅，真系嘅呢样嘢，咁就讲完艾沙云。跟住我就好想讲一讲， 系 伊保尔， 伊保 尔、 一个犯错就卖走咗佢啦， 唔系唔算， 未必系， 唔系 利物浦嗰场咯，我记得系。 唔系伊保尔走，其实有几样嘢要讲啦。阿粉哥讲嗰个就表面上啲嘅嘢，但其实因为佢走之前系非洲国家杯啊， 系 佢长期喺后备，同埋出嚟佢打右中场嘅效果系唔掂啊， 冇咁好啊，下场。 佢我都話伊保爾嘅改造一個成功嘅改造，當初 由一个右中改做一个右闸，佢喺右闸打到风生水起，点知嚟个法国同乡仲好啲嘅沙格兰， 唔系同乡， 云、嗯、家嘅同乡嘛， 法尔兰 有咩斗到？ 有咩斗到？啊，对唔住，我应该认错嘅。啊，同埋阿 Ryan 都有啲嘢想讲翻，讲翻上集，有一样嘢我哋要澄清翻啦。 上集就系十一月播嗰阵时， 系要插一插翻呢、這个呢、這个要讲翻先。 当时我哋讲个历史咧，就系话阿仙奴曾经同嗰一队球队话合并，因为大家个老细一样，咁佢就想弟子话两队合并做一队啦。咁我当时系讲系维拉嘅。咁但係 EV 就話唔係，係另一隊， 係富咸。 富咸，然後我哋抄翻資料，係的確係富咸嘅。係，咁喺度就講句唔好意思。 我哋係會認錯嘅，唔好意思啊。 冇錯。 係，好，跟住繼續講翻伊保爾先。咁就非洲國家杯嘅問題要走啦，右中場佢真係踢得唔好啦，同埋最慘係之後有一場俾翻佢踢翻右閘，佢踢唔翻以前個水準。呢、这、一個先係致命嘅原因。嗰阿粉哥講利物浦嗰場咪上半場換入嚟，下半場換出嚟係嘛？ 唔係，佢臨尾輸十二碼。 臨尾輸十二碼嗰場， 打到百幾分鐘啊！ 107分鐘，106分輸十二碼，自己拍地下。呢場波係我兩女第一場睇阿仙奴，佢話點解有人拍地下咁得意嘅？咁咪咁傻嘅？ 細路仔嘅嘢就～ 童言無忌， 童言無忌啊！童言無忌啊，冇所謂啦，係咪先？何況係我哋自己球迷嘅女啦，咁啊唔講咁多嘢， 巡到門口啊！ 咁其實伊保爾走，我當初我真係覺得好可惜嘅，甚至乎我到目前為止，我都唔覺得咁早應該放伊保爾，因為我當初買阿讚堅信翻嚟，咪我真係冇預佢係頂伊保爾啊！我真係 大家係預佢係。 喺预备组冧佢两季， 浮沉沉一轮先啦，起码都。 我真系从来冇谂过佢啊咁快上，同埋但系冇计啦，因为云家我又系嗰种爸爸式嘅观念咯。咁既然你想走，俾你走。但系如果喺球迷嘅角度嚟讲，我始终都真系觉得伊保尔系值得留多一年。因为如果大家冇记错嘅话，咁我哋咪要阿高基年啊，恩尼斯出嚟打闸嘅嗰年、嗯。如果伊保尔当年仲喺度嘅话咧，我谂我哋嗰几场都唔会咁惊住咯。 仲有迪佐路打闸咧，好似 系咯，乌斯仔 哇，呢个先惊咯， 呢个经典打半场俾人换走咗，换咗恩尼斯落场。 系啦，对曼联嗰场好似 好似 系啦，就系 仲有张伯伦咯，好似好咪啊？ 张伯 伦冇， 恩尼斯 有啊， 高基年。 系啦，所以我就系觉得咁，伊保尔真系唔应该早走嘅，其实，同埋卖出去个价钱其实都唔系话太理想啊，300几万磅，伊保尔当时其实应该值600万磅到嘅，应该再贵少少，同埋虽然就卖咗加拉塔沙雷，但系佢都好关心阿仙奴噶，伊保尔， 成日都有睇噶嘛， 有睇噶， 即系中呢啲咪。忠誠啦、啊，即係忠誠 入邊好多個假伊保爾嘅喎，係嘛？邊個係真㗎 ？Twitter 入邊 ？Twitter 裏邊冇一個係真嘅， 個個都係假嘅， 個個都係假。 哦、啊， 個個都係假，我想講，伊保爾、亨利、帕金，都冇嘅。而家有嘅係皮里斯、隆格堡、基伯圖斯、華帕隆亞依啲都有，係啦。咁大家就 follow 啦。咁嚟緊嗱，之前我開咗張期票啊。100个嗰集咧，我就睇下几时得闲就录咗佢啦。 又睇下几时得闲啦。 系啊，又睇下，睇下几时交数。喂， 新年特别版咯、 啊。喂，大佬啊，而家都交咗两集俾你哋啦，得些好意需回首啊。 好啦，继续，仲有冇其他？ 道道啊，呢、這个。 唉，道道 啊。這個、 心痛之中嘅心痛。 讲起道道，阵间讲埋位阿。 唔系，我成日话道道系近年阿仙奴呢八年里面颓，呢八年禁颓里面。最似能够带领阿仙奴冲出困境嘅一个人物啦， 救世主。 如果大家冇记错，道道头嗰三个月系完全冇货交。 当时系好多，即系网上好多球迷质疑。 你呢条友点可以代替到亨利啊？ 系咯， 呢句说话真系听好多次。 嗯，冇错。 头嗰三个月我真系，因为嗰时我又同阿泰佐尔即系 discuss 嗰个克罗地亚专家成日倾偈，我话阿道道做乜咩情况噶？你俾啲时间佢适应啦，泰佐同我讲。结果到爱华顿嗰场一爆，冲，直至到受伤，都系好犀利嘅一个球员。我成日话道道唔系一个靠力度送射个波入网嘅人， 佢係用隻腳送個波入去，送個波係擺入去嗰種嚟。 係， 即係我覺得佢係繼亨利之後， 好靈巧一個，係 另一個有自己特色嘅射手嚟。 係， 係可以話係當時如果即係我夠膽話佢唔傷嘅話，係可以話阿仙奴創造出一種新嘅風格。我覺得係佢係絕對有咁嘅 potential 做到呢樣嘢。同埋即係我要講一個消息咧，就話國際米蘭好似話想喺呢個冬天報價到 收購啊，係啊， £250,000啫。嗱，如果買唔到亨利雲加， 要諗下，真係要諗下。 唔係話買唔到亨利，佢阿雲加聲稱話唔想買佢。 唔係，你就算買咗亨利£1,000,000買咗翻嚟，你都同我買埋翻嚟。 係咪到 咗？喂，我成日覺得，喂，你既然以前啲糧俾史基拉斯嗰啲坐，喂，我寧願俾班拿約道道。 是 亨利坐啦，是不是啊？ 我写封信给人家。 喂，你啲钱你如果咁样嘥，我不如咁样嘥啦。起码我哋个心都锯好多，是吗？ 是 咯。你真系，同埋真系要谂下，道道就算佢回复唔到当时最 fit 嗰种， 有七成都好够啦。 唔系，道道嗰个禁区企位系 部位， 仲喺度嘅，仲喺度 杀手啊，做。 仲喺度，我計佢唔好似以前把握力咁強啊！你而家有咁多輸送員喺度，你勤力啲密少少，其實道道有能力發揮到 嘅。幾多歲啊？依家 道道唔係好老， 29-30 咁 啊，係咯係咯， 30O K 嘅，簽一年半約啦，好似國米個 offer 咁，£2,500,000。喂，同埋道道好正啊！佢 Twitter 真係次次啲球迷叫佢翻嚟咧，一定 retweet 嘅。冇走過一條，到而家我 check 過，真係冇走過一條，完全冇全 retweet， 好犀利，即係同埋佢成日影嗰啲自己喺 sofa 度咧，攬住個仔攬住個女睇阿仙奴波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佢熟阿仙奴㗎，佢熟㗎，而家 OK 㗎，簽啦， 知道點打㗎啦都， 知點打㗎啦，知點打㗎啦。真係要簽啊，雲家要簽啊！而家我喺度用念力，希望你簽佢翻嚟。 簽啊簽啊簽啊簽啊簽啊！ 簽啊簽啊 簽咗幾年㗎啦，已經。 即係我寧願倒到翻嚟坐，好過我見到朴主榮喺度坐啊，大佬！你都唔信佢嘅，係咪先？ 朴主榮真係嘥曬。 係，朴主榮有一個未走嘅失意兵都應該講啊。即係當年呢個酒店老劫事件 即係明明都驗埋身㗎啦，突然間殺咗出嚟， 即係突然間殺出嚟，同埋有傳好多版本話咩朴主榮買朴主榮嚿錢唔係阿仙奴俾啊，有咩韓國 咩贊助商俾啊嘛，韓 國贊助商俾啊咁㗎，係啊，好奇怪啊。總之但係雲家就淨係用過佢一次就入咗一球， 就係嗰一球 九靚好球，實際都係 係啦， 好靚， 唔係初版 個遠處啊， 唔係有 sorry 係用過兩次。对曼联嗰场后备系佢有份， 咗欧联，欧联有一次后备落嚟， 系都有份三次，三次好嘢。 即系讲起朴主荣啦，我就讲开一个私人事件啦。话说当年啦，阿韦舒亚咧 Twitter 咧 send 咗一个问题出嚟，话边个阿仙奴球员系最值得俾机会佢嘅？咁我就答咗系朴主荣，咁佢又竟然答翻我，韦舒亚答翻我话，我都同意，佢应该俾机会就系朴主荣。 咁如果俾機會，你覺得佢喺嚟緊呢個魔鬼賽程啦？假設啦，嚟緊魔鬼賽程，你是但插一場俾佢，你覺得佢適合踢邊一場？我唔係講節目出咗街。 而家都好難，因為佢真係諗，起碼你叫唔計上次係咪出過十零分鐘啦？你都有兩，你成兩年冇踢。同呢一堆夾過啦，係嘛？間唔中操兩課咁啊，好難，好難，好難。 佢都唔係間唔中，佢都跟足曬嘅，佢都冇阿賓特蘭當年咁衰嘅。 但好似冇乜影喎，依家都仲係。 唔係啊，係嘛？SM 影相好中意影朴主榮啊，朴主榮咧，佢係銷量嚟嘅。有冇人知道銷量係邊個？ 知，白石好靚噶，廣告成日聽到。 攝石人啊！ 攝石人。 张张相都有朴主荣，永远咧前面拎咗个冰封，跟住后边嗰个就朴主荣嚟嘅。 但系朴主荣个样系嘛，有啲搞笑。 你话 有一张系咁。 你话呢样嘢 ，OK。 系啊，所以我真系我对朴主荣嘅跟操情况系好熟悉嘅。虽然唔系影佢，但我知道佢有做训练嘅。 有背景，有背景我见到。 佢一个好好嘅 background 嚟噶，朴主荣好正啊。咁另外仲有冇咩失意兵呢？其實如果咁樣數， 講起頭先講喺度度，講埋卡魯士維納啦。 係啊，呢個又係有機會翻嚟阿仙奴啦。 呢個咁 fit， 但係佢咁 樣 咯。 只不過係相比起亨利，相比杜杜更加有機會翻嚟阿仙奴，亦都係有理據嘅。因為阿仙奴係有優先 回購， 咁人哋唔買就冇得回購啦。 但係你相比其他嗰兩個，你都可以咁講，人哋唔買你都冇得回啦。但係呢個我哋係有嗰條條款存在嘛，所以係。 但嗰啲就唔同嘛，嗰啲係想回啊嘛，呢個係直頭唔想回啊嘛。 呢個佢冇話過唔想回啊，你唔好屈佢啊。佢淨係話我而家 你又唔好屈佢話佢想回啊。 唔係，佢而家佢話我滿意而家呢個情況，咁我睇下點啦。佢就係咁講嘅，佢冇話我唔想翻阿仙奴啊，我死都唔翻啊！我做咗嗰皮嘢之後，嗰皮嘢有版你睇下幾好啊！即係佢冇講過呢啲嘢啊！ 唔係佢唔會，佢一定唔會咁講㗎。係睇完呢半季之後咧，佢一定唔會咁講 嘅。嗯，好啦，嗱，其實蘇斯達 OK 啦，唔係其實有啲球員 有場大四起喎，佢 係啊，啱啱 切爾達 佢係打幾好 啊，係啊，打得幾好啊，佢 係佢喺嗰邊做得唔錯。同埋我成日都要回應翻嗰邊嘅節目啦。嗱，而家睇到啦，俾卡魯士威納打正中鋒，佢係發揮到嘅。卡洛士韦纳不是没有努力过的，他只是争一个很适合他的机会去发挥的。就是、当年我们都很想卡洛士韦纳有机会，但是没计，你真的你前面排到这样的时候、你唯一是逼他打一个不擅长的位置，那就没办法。即是等同于你路斯基逼他打左边跟他现在打中间是争好远。你真的看到 个情况争好远的。好了，那就讲完失意兵了。那呢一集呢就唔係完，咁呢就仲有第二 part 嘅。 哇，係咩呢？你講咗好長 嘅失業兵。哇， Peter 爸爸， 咁得人驚。 唔係，等陣 Peter 爸爸，我真係覺得你好好戲，明明成份稿喺手都做到個咁樣嘅。哇，呢、這個要 cut 出嚟做 jingle 啦，係咪？真係冇得頂㗎啫。Peter 爸爸可唔可以再嚟一次？嚇、啊，做唔到啦， 做唔到啦。 嗰下 你唔係一個好嘅演員。你要同阿尹乜乜學下啦，演員呢方面。 喂，咁你第二 嗰啲係真情流露嚟嘅、 啊。第二 part 咧，嚟緊咧，大家將會聽到有20個，大家可能唔係幾。 就頭先就出 廿個， 唔係啊， 唔使20個嘅，頭先有出咗場噶啦，阿朴主榮嗰啲。 哦，朴主榮出咗場，係啦。 係啦。 一個啫嘛。 係啊，嚟緊有20個。 所以19個，係19個。 19個聽過啲都未必知嘅人。 都唔係嘅，聽過下嘅。 嚇、啊，即係讀完個名佢，唔係講幾個熟啲嘅先啦。蘇加大家識啦， 哇塞，蘇加計食啦。 蘇加世界盃神射手啦，其實都表現唔錯噶，15場入10球。不過冇計啦，當年就柏金亨利簡奴，即係你都即係幾困難嘅要入位。咁啊，最尾就去咗韋斯咸嘅。咁當然啦，而家啲人提起阿仙奴啱啱起嘅盛世嘅時候，都好少可提起蘇加呢個名。 但係佢絕對有功勞嘅。 係絕對有功勞嘅呢個球員。咁就跟住道本潤一啦。 啊，呢個第一個 道本潤一係咪贊助商叫簽㗎？ 佢呢個真 係好嘢喎！呢個 犀利， 我真係唔知。 好似之前有傳聞講過係。 咁我哋可唔可以歸類為亞洲嘅球員全部都係贊助商搞嘅？ 都買咁公司啦，真係發掘出嚟。 去嗰時係咪 JVC 嘅？心口 好似係 JVC。咁就道本潤一喺阿仙奴上陣嘅時間就真係唔多啦。因為我都即係佢唯一即係加盟阿仙奴嘅時候上過一個禮拜嘅頭條咯，日本，跟住之後就冇曬聲氣咯。即係同而家公仔差唔多啊！真係咁，其實會唔會印證咗一樣嘢，就係亞洲球員喺阿仙奴嘅陣中 係未必有人喺雲家嘅一男子 因素入 邊，因素入邊， 定係會唔會技術層面仲未去到嗰個深入嗰度嗰個位咧？佢就 定係語言溝通上面有障礙咧？ 出奇嘅，唔 應該唔係好， 但係球員唔識講日文啊嘛， 同埋即係踢波訓練期間，謝總用英文嘅啫嘛， 係咩？ 係啊，呢個係啊， 定係更衣室裏邊啊？我聽到有兩個版本。 嗰陣時係好似聽過話係淨係用英文嘅，即係即使好似話啲法國幫喺度，佢哋都要講英文嘅，但係而家唔知有冇變。 講真喺場上面靜靜雞講，邊個知 啊？咁啊係，溝通 唔通即係揾個溝通嘢讀唇專家嚟摸住你哋咩？ 啊，球場上英文嚟都係個幾個啫嘛。 係咧， 咁係 啦。咁就跟住仲要講個叫迪美嘅人，迪美大家有冇印象？ 韋斯咸 係啦，而家韋斯咸即係琴日，即係我哋錄音琴日對利物浦定咩啊？ 呢、這個好波嘅位個， 唔係啊，琴日烏龍啊， 烏龍 烏龍，我正想講啦，射得靚先有烏龍啊， 唔係啊，佢係頭槌啊，唔係射啊。 咁上季韋斯咸主場對阿仙奴入波個係。 又系定大亚美， 系迪美定大亚美，好 成日分唔到啊， 好乱啊， 大亚美。 呢个呢个算系比较而家有啲 名气咯， 名气噶咯，真系。咁诶、另外啦，阿奥胡苏艾巴耶打上精攻嗰个咧，有冇印象啊？即系之前韦斯咸咧，呢、這个又系流浪者嚟噶嘛？呢、這个去过莫斯科巴达啊，跟扑切马夫、卡迪夫、城百名汉咁噶嘛？呢、這个又系当年一只黑人嘅逆风嚟嘅，又系当年即系有时成日话简奴退咗休之后要揾个黑人前锋，心情意结咧，呢、這个曾经系一个小希望，但系亦都好快俾人放弃咗啦。嗱，呢啲其实如果你有睇到呢？八年嘅波咧，系应该会略略识得嘅。啊，梅里达啦，梅里达都应该识得啦。 梅里达识， 啊，新法比加斯啦， 去咗巴格揾食啊嘛。 巴格， 巴格揾食啦。 咁惨。 咁就唔系去咗马体会先嘅。 马体会先，马体会先。 佢当年转马体会，啲人话佢拣得啱啊，结果就 服几仲之后就唔知道入边咯。 呢个几仲？ 系啦，巴塞青训噶嘛，当年都几轰动啊，都好似阿仙奴要赔钱俾巴塞噶，都250万磅噶，好似差唔多咁嘅价钱噶。 冇咗两个半赞坚信。 跟住嚟紧呢个咧，我就好想讲啊，因为呢个当年咧，我系觉得一个唔错嘅收购，但系结果一个令我最失望嘅收购。 边个？ 比斯赫夫。 比斯赫夫。 但系你呢个系 呢个真系好骑 希望啊！ 极多骑呢个真系。 我当年我觉得有希望，点解咧？呢、這个我亦都同意，系云家呢几年最骑呢嘅收购。 系咯，我即系佢收购嘅时候，我哋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喎。 冇错，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同埋你记唔记得佢加盟嘅时候着咩 number？ 有冇人记得？ 我唔记得， 唔记得， 冇人记得， 我记得 系杰比斯件28号。嗰当年杰比斯仲系着紧40号。 啊系。 啊啊啊 佢當時係俾咗個一線隊 number 佢嘅，但係最好笑嘅就係佢加盟嘅時候係中咗成半季傷嘅。 係啊， 係啊，係啊。 我哋嗰時仲喺度話， 唔係 佢係啦，免費。 咦？咁似你嗰、那個 爺爺沙朗高咯，啊，似唔似啊？ 爺爺 但係呢個奇怪啦，爺爺沙朗高係簽咗5年約，呢、這個只係簽1年約嘅啫。 嗯。但係有半季係傷嘅喎。 系啦，有半季。 唔通系过嚟呃医疗？ 我唔系，系云家请佢过嚟试医疗啊！ 系咪经理人喺中间抽佣啊？ 其实又 cap 晒一个好明显嘅实验品啦、啊。 爷爷生哥，我唔认同系实验品嚟嘅，应该系半实验品嚟嘅。 一个长期嘅一个。 喂，大佬，金童奖第六名、啊， 其实系咪医疗队叫云家买？ 大家都知咧，迪亚比咧就嚟退役噶啦。 啲人试下， 冇咗只老鼠试药噶啦，知唔知啊？ 我正想讲一样嘢，其实喺医疗队叫人家买嚟翻嚟俾佢哋做实验， 买嚟试 测试下啲仪器。 咁我而家咧就开紧部电脑上紧网做节目嘅，咁我又睇到一个几震撼嘅消息。 系点？ 巴塞 系 有个 offer， 桑 智1000万， 曼联。阿仙奴都有 offer， 平嘅减价促销。曼联阿迪总觉得桑智点啊？同云佩斯天外飞仙、啊，救到队波点唔点啊 ？Dirty work， 哇！ 迪总 皱晒眉， 迪总而家皱晒眉， 眉头深锁啊！ 哦，明白明白。再讲多次，巴塞桑智减价大特卖，曼联 1000万，唔好搞啊！唔好搞， 眉头都皱埋。 O K O K， 咁啊，比斯赫夫继续讲翻先。咁当年咧就出咗一场噶，我记得出半场波联赛杯啦。咁啊踢咗45分钟，喂，好鬼好表现噶嗰场波。 系咩？ 左吸右吸，左扭右扭，又远射又咩嘅。 啊哈！ 跟住之后就冇出过。 湿毛巾嚟噶。 系啦，湿手巾嚟嘅，冇错。但系之后咧就好似话阿仙佢唔满意阿仙奴俾佢之后签约，跟住走咗。走咗去德乙，跟住而家咧就沦落到去德丙。 惨啊！ 即系得个第三级组别联赛，第三级， 我真系觉得好骑呢啊！呢、這个收购，嗱，唔使钱买佢翻嚟， 系 医疗室半年出一场，跟住倾唔掂就放弃， 钱又有钱，又可以医翻好， 系咯， 喂，真系呢一个我真系拗不着头脑嘅。 咁就 系 医疗组收购嚟啦，呢个 系同埋 系医疗组收购。 最紧要当年阿比斯洛夫个伤势咧，系讲到话好似话要成年先断到手尾咁噶。跟住之后医下医下就好似话提早复出之类咁嘅嘢嘅啫。 哦， 其实佢系咪想 claim 保险嘅？ 我严重怀疑云家中间食咗好多蛹， 肯定系食咗好多。 系咪契仔嚟噶？嗰、那个年代嘅，见你咁惨，收购你翻 私生子咧，可能 养一养叫医疗组医翻。救你， 然之后放翻佢出去， 然之后放翻佢出去， 咁我唔知啊。 系啊，好奇怪噶呢、这个真系呢、这个。 好下一个。 好，卡巴斯翁。 哦，呢、这个啊， 呢、 这 个嗱，呢、这个大家要听翻足球频道啦。呢、这个 卡巴斯翁。 点解要听翻足球频道咧？我唔记得边一集啦。阿京一就帮我读嗰啲嘢出嚟、啊。就系、是、因为呢个球员咧，就等坏人介绍下。呢、这个球员咧，可以话系。虽然佢好早告别咗阿仙奴嘅生涯，但佢为阿仙奴嘅未来做咗一样好紧要嘅嘢， 同埋一直都做紧。其实就咁嘅，卡巴斯安佢系美国人嚟嘅。咁当年咧，佢系仲系打喺学校踢紧校队嘅时候咧， 即系好似阿公仔咁嘅 case 啦，都系为学校踢紧波嘅。 咁佢个学校嘅教练咧，哦，识云家嘅、哦，有一日打个电话喂，喂，我个僆仔个前锋嚟嘅，啊，佢打几 好、 啊，不如嚟试下训啦。跟住云家，好啦，你过嚟试下啦。 啊，机票钱又唔争在啊。 系啦，咁过咗嚟真系掂、哦，今日真系签咗，咁啊签咗系系青训先嘅，跟住就啊， 都唔系青训签啊， 预备组啊， 冇啊，直情 冇啊， 系话我会签，但系因为佢唔够称，我俾唔到合约佢。哦，你俾张 pre-contract 佢啦。 哦，好。 咁噶。 咁但系咧嗱，咁啊之后啊有机会出、啊，之后出咗嘅时候系打第一场，好似系打曼城系足总杯嘅，总之系打杯赛嘅。 联赛杯啊。 联赛杯打杯赛嘅，咁啊佢有入波、啊。 系。 入完波之后咧就啊之后 就犀利啦，就变咗一个后卫。 唔知点解由前锋变咗后卫。咁啊，但之後一路傷，一路傷，一路傷，咁就佢係即係嚴重大傷嘅。 係啦，轉會咗搬嚟之後啊。 係啊，咁就去到搬嚟之後冇幾耐之後就 直情掛靴啊！ 掛靴，佢當時係廿九歲， 唔係廿二歲， 當時廿二歲佢就掛靴。 好後生 喎，好後生。 但係廿二歲掛靴咧，咁啊，阿仙奴就。唔知係咪因為欠咗佢地點啦，就覺得佢 唔係可能覺得佢當時睇球員個眼光獨到啦， 係啦，又或者佢啲球員 friend 地點啦，係 啦， 咁咧就簽咗佢，簽佢咧就係、 是、球探身份， 球探。咁當時阿仙奴咧喺北美洲嘅球探係零嘅，咁就係由呢個22歲 第一個 22歲後生仔由零到重組成為一個網絡，就係、是、佢一手一腳搞出嚟。哦，犀利！但系头几年咧，佢系因为一路搞紧重组啦，咁就冇乜成果。但系咧，嗱，佢第一 但系今年就俾我哋见到个成果咯。 都唔系今年，其实第一单嘢咧就唔系今年个爆嗰、那个。 吓、 啊？系啊，原来我抄翻啲资料咧，祖尔金宝嗰、那个原来都有佢份嘅，佢有份写嘅个报告。 喂，话时话祖尔金宝，我真系 实在 拆一拆外。唔系失咗踪，喺嗰边真系踢得好好。 嗯， 真系有一场波我俾大家睇精华，记唔记得啊？系咩位置嘅助攻都有，四球助攻，同埋嚟紧世界杯大家要留意啦。 哥斯达黎加， 有佢 系会对英格兰嘅，即系简单啲嚟讲， 证明战。 张伯伦、杰比斯系有机会正面同呢个右翼交锋。 咁啊，应该唔会嘅。张伯伦、杰比斯应该冇乜机会出场啊。 难讲啊，到时英格兰伤一个伤，你知道到时噶啦 吓。咁就系知咪事啊。 啊，即系起码有咁嘅机会啦，至少希望阿和仔同佢交流下啦。 唔紧要啦，分组赛我都唔系好睇好英格兰会出到线。你睇下啲对手， 呢个系常识问题嚟嘅啫。 原来祖尔金宝系第一个，哇！即系 有佢有份写噶个报告。 美洲球员有份写啦。 但系早已金宝嗰份嗰、那个计划好详细喎，又话要喺当地起足球学校啊，又有球探网络之类嘅，佢即系 佢 个团队 系啊系啊 present 出嚟，哇犀利 喎咁样。咁、之后嗱、 大家有眼睇啊，你一个有得睇嘅。 第一个就最金宝，第二个咧犀利，沙列林系佢一手一脚揾出嚟嘅。 即系扎拉朗啊，又要补充。 扎拉朗，呢啲嘅 好难译我呢个名。 系啦，咁呢个系第二个。第三个几时有呢？未知。 未知。但起码呢两个睇得出嗰个 潛力係存在，即係起碼對版啦。 咁就話卡巴斯隆呢個球探，即係小李飛刀嚟嘅，禮不虛發。 大家留意下啦，喺美洲呢個球探真係。咁當然啦，佢傾掂咗之後都應該阿迪羅過去幫手搞掂佢啦。迪羅就最後決策啦。咁喺阿仙奴嘅北美團隊，大家留意呢個卡巴斯安啦嘅球探團隊，真係可能會為阿仙奴揾到啲唔錯嘅北美或者美洲球員咁噶啦，即係都 OK 啊。同埋好認真講啊，廿幾歲有咁嘅成就，同埋喺自己嘅生涯裏面轉型有一個 成功啊， 去到球探。可以為球隊做到咁多事，其實真係好犀利啊！ 係 呢個真係要留意一下。咁另外嗱，跟住落嚟嘅一啲時間咧，真係呢啲站名我都唔係好識。 有啲都識嘅， 有啲都識嘅， 曾經聽過嘅。 盧普利大家有聽過啦？ 係啦，當年喺意大利係寄予厚望嘅一個前鋒嚟啊嘛。 當年又是外借打比棍咯，我又是有睇打比棍， 又是外借去那裡 咯，又都 OK 啦，中規中矩那扎咯，即係同 知尼我西盧比尼都未聽過， 盧普尼， 盧普尼，我未聽過，唔緊要啦，而家聽下啦， 好咯， 係咯，而家踢緊二月啊， 一路都上唔翻嚟啊， 上唔翻啊，咁啊 C 班知唔知邊個嚟？瑞典同埋埃及混血嘅。龙门2002年8月，新斯文边个嚟？ 一头雾水，呢度成张台啲人都喺度。 一头雾，我自己睇住份嘢，我都一头雾水，真系。 要应该读沙班，沙班 全部系新斯文嘅。 但你知唔知佢最劲系咩？佢原来瑞典国家队门将嚟，有16次上阵机会，但我完全唔知佢乜水。 哦 ，OK 啦， 云资料， 大家睇瑞典系睇一个人嘅啫嘛， 都一头雾水。 跟住祖安，大家有冇印象？有一个叫祖安嘅人，2001年加盟， 巴西嘅 踢过一场足总杯嘅，系啊。跟住2004年就翻咗祖国加盟富明利斯，边个嚟噶？ 祖安谂起系利华古信啊。定係國米嗰陣時嗰個左 岸 名嘅可能 有馬嗰個咯， 後 國米後期都有一個又係叫左岸嘅， 同名有幾個啊，所以呢個就冇乜印象。係 比較大眾化嘅名字。 係冇錯冇錯。 馬斯你知唔知邊個嚟啊？1999年上陣11次喎，喂，11次喎， 但大家都冇印象啊。 入咗2球， 後備咋？ 但是之后那季就只有3场机会，就卖了可沙罗顿。哪个来的？这一节大家都会听到很多人问哪个来的？ 喂，下个哪个来的？ 有份资料都不知道。 这个正卡巴尼路。 厨师来的。 同名原来 找到了，找到了，你个咩 Stephen 马斯是吗？是一个厨师来的。 没有 是吧？ 马斯啊。 系喎，上 Google 抄，原来弹出个厨师嘅名嚟喎。系厨师嚟噶，即系球员都唔见唔到。 我睇到知道佢住喺城堡里面做噶系嘛？我识到 castle 个字喎，喂正喎呢个。跟住喂，有个叫卡巴尼路喎，喂原来阿仙奴曾经有个阿根廷前锋喎，喺巴拉圭球会博迪路外借加盟噶。 三次後備 1998年，喂我真係要上網睇下精華先啦，真係呢啲我真係唔知佢邊個嚟㗎呢啲大佬，你真係同我講話呢個人踢過阿仙奴，我真係同你講你都撒謊㗎，真係即係喂我睇阿仙奴都唔係話睇好短時間，喂搵到張相啊，好嘢喎， 好嘢喎， 且咁就即係唔係廚師啦哇！仲系 Dream Class 嗰时候嘅球员， 马斯，靓仔喎，马斯原来即系球员嗰个啊， 横啊，哇！呢个又系云家式收购啊，呢个摩纳哥时期已经识佢，即系同亨利一样。 嗯，系啊， 嚟自赖比瑞亚嘅地方。呢个边度嚟噶？呢个呢个唔系 你啲啲译名好似有啲问题喎。 利比利亚唔系啦，我话 利比利亚，利比利亚 search 过。 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系利比利亚。 咁我终于知道系边度啦。咁好啲，1997至1998年，喂呢个犀利，足总杯4强射入个战胜球， 起码都有个成就喺度。 系啊， 而且是唯一一个利比利亚前锋赢得英超的。这个纪录可不可以上网 check 翻，是不是真的呢？真的唯一一个利比利亚前锋赢得英超的，真的。这个值得看一看这个。跟着有个叫斯华，不是基拔图斯华。是啦，就2001年 FA Youth Cup。 咦，什么人来？ 是啦，就出了三场联赛杯就转会无信加拍。跟住就去咗英乙偉金比喎、哦，咦？得閒睇。 你咪翻去又去睇下啲波啊！ 先唔好講笑，唔係點？其實要講翻個原因，點解要同各位講一講呢啲球員咧？ 成台人都一台， 唔係 一頭霧水， 就係希望大家 都一頭霧水。 希望大家喺睇阿仙奴嘅時候，如果有啲新球員出嚟，就唔好一開始俾好大期望去。見佢兩場表現咧，就覺得佢阿仙奴會有長遠嘅。未来，所以点解我要读呢廿个名出嚟？就系呢廿个名里边，系一出嚟喺阿仙奴。 呢廿个名系连 EV 都唔认识嘅名， 好似好风光咁，但其实都系一场起两场子就 都系鳄鱼头老陈。 系啊，老陈。同埋佢哋唔似曼联喎，曼联一个马自达咧可以吹到而家大家都记得嘅。但阿仙奴呢堆呢廿个咧，你系讲我而家讲俾你听，甚至你揾翻精华都。你都系唔知佢边个嚟噶阴公， 同埋可能揾都揾唔到嘅，精华系 唔系曼联做咗个奥巴坦噶， 吹到而家系嘛？ 系啊，喺纽卡素踢得唔错啊， 系啊，几好啊， 单刀 好似冇直输， 唔系单刀唔扭去个龙门度，扭去个边度？好，跟住最尾两个啦，一个叫华美斯，从来未为阿仙奴上场过，2003年1月因为斯文嘅受伤紧急加盟嘅。Oh. 一场都未去过，跟住六个月之后转咗会去多蒙特喎。 你咪咁系咪韦维安奴？ 迟啲咧，系啦，冇错，直可以摆埋韦维安奴名落嚟 就 一定系。 唔系下年可以整份新 version 啦，朴主荣。跟住咩啊？宾系韦维安奴啦，宾特纳，似系呢 type 啦。似 但系斯文佢紧急受伤，唔系受伤又紧急加盟，但系未上嗰阵，咁关于个龙门系边个咧？就 唔系嗰阵时李察胡礼定系？ 咩啊？啊， 好似系李察胡礼啦。 咦，唔系咩史道治泰来？ 呢个下一集话翻大家听。 史道系呢个先 系啦。系啦，因为我记得就好似系嗰段期间嘅，但系呢个紧急加盟，我谂都系真系韦维安奴前辈啊。前辈啊！ 但系我又认识历史，我又想韦维安奴未上个阵、嗯。 但系我喂韦维安奴嗰场，如果大家睇翻精华。其實他做出的撲救是 OK 的、嗯、只不過真的前面 太敗 性感 敗家 太敗家， 你說他支配不到前面那堆 鬥串 了，我就算怎麼怎麼丹尼爾保定去 mark 那個人，丹尼爾保定都是 mark 不到的， 被人甩了 是不是所以我上一集我都說丹尼爾保定你跟我快點賣了他啦，我不想見到 UR1 這樣沉悶， 找條水魚麻煩近了他 一百萬這樣放出去， 不是啊，你一系就同佢解約，解約啦，解約得噶啦，呢啲唔使同佢，唔使俾錢貼佢走噶。好，跟住最尾一個啦，叫丹尼，哇，唔識讀啊。 唔係有個卡巴咩迪亞華拉咁嘅嘢噶嘛，係嘛？ 卡巴迪亞華拉，邊個嚟㗎？可唔可以介紹下？ 呢、這个系出场咗15次嘅，12次后备， 冇任何资料， 冇任何资料啦，跟住 真系嗱，大家呢一集我同样会有个 file 俾大家，真系大家上去睇完呢集介绍之后，我真系欢迎大家去 Google check 佢哋。 阿仙奴原来有啲咁嘅人嘅，原来 喂，头先你讲和梅斯系紧急借过嚟，跟住冇出到啦，咁原来出场嗰个龙门咧吓、啊，就啱啱提到嗰个沙班。 吓吓吓，唔系啊， 巴黎圣日耳门啫， 就系嗰个瑞典门将啊，即系个混血耳门将， 即系个后补过忽个失意军， 即系个瑞典国家队啊，系嘛，就系嗰个啦， 所以非常之失意啦，佢后补个失意嘅人啊嘛， 呢个系更加失意嘅，嗰个系， 好嘢好嘢。真的我除了讲好嘢之外，找不到任何形容词， 因为根本不知道讲咩好啦，已经。 啊，最尾一个。丹尼尔个叫咩啊？以艾维利斯啦，咁译啦。四分身嗱，四分嗱，我哋成日提四分，所以其实四分嚟到阿仙奴嘅人咧， 其實大家真係個期望唔好擺到太大，即係只係一個機會咁咯。 係。 係啦，因為其實呢一位咧就係、是、一間比利時嘅友好球隊叫比華倫啊，應該咁譯啦。 嗯。 就同雲家幾 friend 嘅，就同雲家講話呢條友幾好啊。 做咗水魚 friend 嘅。 做咗水魚啊，係咪？係 啦。但系咧就 掟个炸弹俾云家， 伏尔仲， 唔系柏金都掟个炸弹俾云家噶，有个荷兰仔嗰阵时中场嚟嘅，又话好掂，结果我翻去 check 翻个名先，结果又掟翻去荷越踢噶要，系啊，当年柏金俾嗰条咁嘅僆仔阿仙奴嘅，柏金都少 噶，华美伦都系柏金好似 suggest 剪过嚟嘅， 唔系华美伦 OK 啊。 OK， 即系嗱，我成日都觉得唔好将一啲摆咗喺后备嘅球员，然之后拎翻上 嚟，又搵到上啦，我哋 嗱嗱嗱，呢位球员大家欢迎上去呢个咩网站啊 ？YouTube 定咩 ？YouTube 啊， 哦 YouTube copy 佢个名落去系有精华睇噶嗱，呢个呢个值得上去睇啦，呢个 丹尼利维斯， 哇，当年有阿迪神啦，基昂啦。哇！真係對巴塞嗰場波嚟嘅喎， 即刻有平 佢對巴塞入咗個波喎， 禁區頂 扭過一個 湯 圓傳， 跟住就失咗蹤啦，跟住 係啊， 佢仲要踢咗半季就走啦，唔知一季。 喂，阿 Benson， 我歡迎你，而家趁我哋講緊嘢嘅時候，幫我哋 search 埋其他球員嘅名。如果有精华嘅，我哋欢迎，唔系我会喺个多士个档案嗰度 加翻条 link， 加翻条link 要加翻条 link， 等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呢啲究竟系咩球员嚟嘅， 记住贴翻个厨师顶个文福， 厨师嗰条啊，转咗行啊。唔係真係佢嚟㗎嗰個， 唔係， 撈唔掂就去做廚師， 唔係同名啫，同名啫， 哦， 同， 頂唔順大家， 咪笑完未咯？哎呀， 因為世界都多過劉德華嘅， 要揾個劉福榮比較難啲。 其实呢一集都系想头先好似依啲话斋， 即系 好多呢啲唔出名嘅球员， 了解一下，俾个初步印象大家笑下啦，同埋真系大家见到一啲新嘅联赛杯面孔上到嚟踢得好嘅。大家個期望就唔好話一定佢可以接到、那個。 轉個頭就唔見咗㗎啦。 其實年青球員呢，頭先都講過啦，喺阿仙奴嘅隱瞞體系上面，阿咪後講，喺阿仙奴隱瞞體系上面其實只係佔三分一。其餘嗰兩分一係買人啦，同埋 加工品。 加工品啦。即係呢一個真係，同埋佢所佔嘅 percentage 應該係最低啲嘛。應該唔係平均33%，如果咁計法。所以其實呢一啲球員其實有好多都係阿仙奴對佢唔住嘅。譬如一啲係好似韋華安奴， 唔係咁韋華安奴可能遲啲有得上陣咧。 聖誕可能見到啦，係嘛？ 係啊，或者法比安斯基可能俾人買走 咗。喂，法比安斯基啊，而家講埋啦，因為而家都係聖誕節。其實我哋下一集即係正常版，應該我哋上個禮拜聽嗰集咧。都應該有講到轉會㗎喇。咁法比安斯基呢就俾史浩克04好似話有報價 喎。唔係啊，俾人否認咗啦已經。 好似話有報價喎。通常而家呢個宗數會否認先嘅。 咁會唔會將史浩克04個龍門調過嚟呢？ 唔好啊大佬。 唔好喎，菲利布蘭好麻煩。 唔 好 啊， 唔大 佬。 肥安好啲喎。 但阿仙奴如果要咁講下，要面對嘅問題就係第三個門將冇人企囉。 马天尼斯 借走咗嘛， 石周三啊，同埋都要讲埋啦。咁其实有好多预备咗球员借去英冠嗰啲咧，全部会喺1月2号到期嘅。所以大家1月1号开转会窗嘅时候，一打开阿斯奴官方网咧，系随时会有好多新闻嘅。咁系咩新闻咧？就系嗰啲 extend 啊， 延长啊， 之类嘅新闻。咁大家到时就千祈唔好紧张。是很正常的事嚟嘅，因为其实讲真啦，沙格拿嗰边我觉得其实今次外借是有针对性的。你想想借恩尼斯借贝连，看看两个边个中 加速成长。 是啊，加速成长其实有咁，我有咁嘅睇法囉，我自己。是啦，咁就其实节目嚟到呢度囉，差唔多啦咁就。其实都听到我哋喺度冇緊时间㗎啦。 是啦。是。一句可以总结晒今集嘅内容，真係。 一 睇新球员就好似 抽股一樣，都係咩？都係股票一樣，都係可升。 唔係我哋啲主持人咧，好似咁啊，爆炸頭咁啦，坐喺側邊冇嘢做，攞電話攞 iPad 出嚟 打電話， 咁又過咗一鐘頭啦。 阿的總啊，睇下漫畫。唔係點解我哋講的總睇漫畫？因為的總要平復翻自己嘅心情。因為我再強調一次，我哋今日錄音係星期日啦，咁星期六就踢咗，係啦，係啦，我講埋個日子俾大家聽都唔緊要啦，我哋係錄定喺度播俾大家聽嘅 ，OK。咁啊，的總因為大家都知道， 都好傷感， 係啦，好傷感啦，同埋喺 Red 架有件衫係值得大家上反萬大聯盟度睇一睇嘅，係 人都可以簽嘅， 簽個名， 真係好值得大家上睇。我覺得呢一度有兩個總嘅漫迷加埋傑斯。但是他們好像被人插了一支旗在那裡即是連自己的鬥口都被人攻佔了的時候而且還要連續兩個鐘頭聽一些現在站在榜首球隊說的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如果的總啊傑斯那些噔噔噔噔錯曬啊點到啦唔好怪佢哋啊真係唔好怪佢哋佢哋呢廿幾年嚟未經歷過呢種感受 ,ok? 而且仲 的總有冇嘢回應啊的總 唔係而家最慘嘅嘢係咩最慘係我有個曼聯主場新聞喺度播但係同時間個反馬大聯盟攻佔喺呢度。你明唔明白嗎 ?Regis 係嗰個唔矛盾。我哋話 Regis 係一個好多元聲音嘅 多角 包容， 係啦。你諗下一個咁廢咁冇生活態度嘅點子兵兵，可以喺度長達半年嘅，係咪先？你諗下依度嘅包容性係幾咁大？ 唔好咁踩自己，一陣間俾更加多其他唔知乜嘢嘢嘅節目主持人踩我哋啊！ 哦，冇所謂，佢踩慣㗎啦，唔緊要。我真係覺得唔緊要。你我个节目俾你拎嚟讨论系我哋嘅光荣，真嘅。而我讨论你嘅节目，系因为我觉得你代表紧我唔系讲笑，我唔笑，所以我觉得你个节目系代紧香港嘅一群亚迷讲紧嘢，而我觉得你嘅观点系同我嘅观点有唔同，我想拎出嚟讨论。 补充咋？ 唔补充，唔系补充， 唔系 讨论下，讨论下， 只系 将 个观点攞出嚟啫。 系啊 ，OK， 你覺得我惡意好善意都好，但我覺得香港，我阿 Steven 話齋，香港咁耐以嚟得一個阿仙奴節目，但而家陸陸續續啲足球節目開始關阿仙奴事，其實係一個好事嚟嘅對阿仙奴。 嗯， 即係我唔理你覺得我呢個節目幾咁低質素，幾白痴，幾無聊都好啦。即係我覺得起碼而家阿仙奴喺香港嘅節目有兩個啊，嚟緊我唔知道有冇三個或者四個啊。咁對於阿仙奴嚟講係一件好事啊，係咪先？即係我覺得我係好支持你個節目嘅。我再講一次，我唔會笑，因為點解？因為我覺得你個節目有陣時其實講啲嘢啱㗎，我唔會孖叉你嘅。只不過我係覺得你有啲觀點係唔啱嘅，咁我咪拎出嚟講。所以我係唔會就住你成個節目拎嚟鬧嘅，我只會就住你一兩個 point 去講嘅。喂，咁唔通你啱 嘅，我 都話你錯咩？係咪先？ 係咯。 即係你唔好成日話我淨係聽你節目。 下次佢講啱咗嘢， 三十幾分鐘我都 下次佢講啱咗嘢，我哋表揚下佢咯。 佢我哋要俾啲 credit 佢。 係咯，雙塊 blog 咁樣寫低佢。 唔使啊，人哋咪話你捉佢一兩點出嚟讚咯，咁我讚曬成個節目啊。 好。 係咯，即係咁咯。 俾張錦旗佢咯，咁。 唔要人哋拎嚟，算啦，唔好。 俾件狗皮。 我好驚我會做出一件好似獅子同埋咁樣嘅。即係我再一次呼籲臨節目完之前呼籲反萬大聯盟個 fan page 你一定要上去睇呢件衫即係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同埋我真係覺得如果呢件衫拎出去賣嘅話即係肯穿上身嗰個其實真係好鬼勇敢OK 咁第二集特別版就到此為止啦咁嚟緊會唔會仲有特別版呢 你啲期票咯， 唔系咁啊，先要睇睇我哋伟大嘅的总有冇时间啦，同埋有冇咁好嘅心情啦，同埋亦都要睇下我哋好多嘢做嘅粉果有得唔得闲啦。 系咯系， 因为呢个节目我讲过噶啦，如果冇粉果，我系唔会开咪。 你有讲过咩？ 系粉果系重心啲做，同埋首次 听过， 同埋最紧要一样嘢，首次我哋录两集粉果系完全冇俾人抽水嘅今次。 你而家去抽咗水咯， 系 嘛？抽咗部啊！ 佢系佢历史性嘅一个突破嚟嘅。粉哥从来喺呢个节目都系为咗俾人抽水嘅啫嘛。 但今集佢系完全冇俾人抽过水，所以好值得鼓励。 今集分哥有冇讲我嘢啊？ 有， 拉屎都要你。 即系坐喺医隔，守唔到个精子隔篱，好辛苦嘅，知唔知？ 好啦，咁 几辛苦先争到啲讲嘢。 好啦，咁下一集嘅点子冰冰就听唔到我把声，就净系听到粉哥把声啦。一月号嗰把，因为我唔会坐喺佢隔篱，我坐喺屋企听啊。 嗯，好好 ，OK， 好，系咁啦。第二集，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呢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